今天我们要听到专辑的第一的主打歌叫做《冬季校园》。这首歌呢是当年高晓松1990年流浪到厦门大学，在厦门大学的一个楼梯拐角处住的时候，那天晚上呢，那天傍晚，他和他的一个画画的朋友一起喝醉了酒，在路上就神来之笔写下了这首歌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李晓东版本的《冬季校园》。 我亲爱的兄弟，陪我逛逛冬季的校园，给我讲讲那漂亮的女生，白发的先生，趁现在没有人也没有风。我离开的时候也像现在一般落叶萧瑟，也像现在有漂亮的女生，白发的先生，几个爱情诗人，几个流浪歌手，记得校门口的酒馆里也经常有人大声呼吸，黑漆漆的树林里有人叹息，这宿舍里的录音机也天天放的爱你爱你，可是每到假期你们都仓皇离去。这冬季的校园也像往日一般安详宁静，也像往日有漂亮的女生，白发的先生，只是再没有人来唱往日的歌。 这是来自李晓东的《冬季校园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1979年胡慧中主演的电影《欢颜》当中的歌。这部电影当中的所有的歌曲呢，都来自于齐豫的《橄榄树》专辑。除了有著名的《橄榄树》之外，电影当中还有一首同名的插曲叫《欢颜》。今天我们将听到1991年张清芳演绎的版本。和齐豫的《飘渺空灵》不同的是，张清芳的唱腔高亢当中带着一些凌厉，把主人公在遇到挫折时候的感伤和忧伤诠释出了另外一种意境。

从记忆中枢你的温度走的脚步，追着我走投无路，沿着机会一路追逐，红着眼你忍住了苦，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，像这些年我的孤独，橘子香水受你的苦，穿过了天埋进了土，真心被辜负还说不出，在空气中蠢蠢欲哭，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，像这些年我的孤独，橘子香水受你的苦，穿过了天埋进了土，真心被辜负还说不出，在空气中蠢蠢欲哭，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2000年任贤齐的专辑《为爱走天涯》当中的《橘子香水》。就在同一年呢，那英推出了她的经典专辑《心酸的浪漫》。在大家印象当中呢，那英唱的大多数都是抒情的歌曲，而且呢都是很伤感的歌。今天我们要听到《心酸的浪漫》专辑当中的一首《跟我走》。这是一首拉丁风格的歌曲，而作曲方面是来自新加坡的音乐人李思松。 跟着音乐听我唱歌，跟着音乐你要摆脱，放轻松别想太多，你也可以 Hi-ya-go， 没有爱情又算什么，你要懂得享受寂寞，总有人为你等候，生活乱，要及时行乐，跟我走，别皱眉头，别问为什么，你只要找朋友跟着我唱首歌，就懂得什么叫快乐。跟着音乐听我唱歌，跟着音乐扭摇摆，轻松别想太多，你也可以 Hi Gogo， 有爱情又算什么，你要懂得享受寂寞，总有人为你等候，你又何必急着选择，跟我走，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，跟我走，别皱眉头，别问为什么，你只要找朋友跟着我唱首歌， 想找到我， 跟着我，

这首歌不用多介绍了，这是来自费翔的《故乡的云》，它是翻唱台湾歌手文章的一首歌。那么在这里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了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可以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今天最后一首歌，这是来自莫文蔚的《十二楼》的莫文蔚专辑当中的一首歌，叫做《寂寞的恋人啊》。这首歌的作曲是来自李宗盛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夏天太亮了，霓虹灯，天空的颜色好浅，沙子太正常，落叶是树的风险，情感是偶发的时间，用偏方治好失眠。满意你爱的吗？有何新发现？温柔的誓言，恋爱的肢体语言，努力爱一个人，和幸福并无关联。消息的爱与不爱之间，离得不是太远，吞下寂寞的恋人啊，试着辛苦的去了解，却是遗憾少见，有谁如愿，真是让人不甘心啊。越是相爱的两个人，越是容易让彼此太疲惫了，放手了，不舍得，有谁